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哇，真係好犀利啊，其实呢点样犀利法，真係如果唔讲呢，我真係唔知原来我哋公司啊，尤其是881呢一边係卧虎藏龙喺运动体育界呢一方面。啊，点解咁讲呢？因为不嬲都知啦，我哋 Nicole 就係啊前运动员啊。 係啊，前香港蛙艇队嘅代表啊。唔好意思讲。 坦白讲，咁啊阿 Ken Yuen 呢，咁我都知佢都即係不嬲都系运动健将嚟㗎啦，就朝朝早又会去跑步嗰啲啊，咁啊 share 又系唔使讲啦，又系另外一个运动健将啦。 飞鱼啊，简直。 係啊，咁啊即係早几日咋嘛，我哋公司啊，我哋自己一个嘅群组入面啊，见到啊几位呢就好犀利喎，咁啊即係代表本台呢就出战咗一个比赛呢攞牌喎，呢个咩跑步比赛嚟㗎。 其实系因为我哋呢就代表我哋雷霆881就去咗呢个第四届香港器官移植及透析人士运动会嘅。咁我哋就参加一个叫做嘉宾接力赛，就四乘一百。咁除咗你头先讲啊洪舒怡、阮子健，咁我哋仲有另一位冯天恩啦。 係天恩啦。 係啦，我哋就四位同事一起去跑 接力。天恩我都要讲少少，其实佢系咪即系我听讲，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佢嘅身份有啲几神秘嘅。即系唔知点解有人话呢健身嘅又可以问下佢啊之后运动嘅又可以问下，其实佢咩来历 嘅 呢？ 其实佢呢就系、是、中学嘅时候系跨栏嘅好手嚟嘅。咁我相信佢而家好鍾意健身，所以各位同事即系有时究竟点样去做哑铃嘅训练都特登就去问下佢嘅。咁所以我哋四个人呢个星期日呢就非常之充实啦。就去咗玩呢个运动会。虽然我哋喺嗰度呢逗留嘅时间都几长嘅。我哋两点去到啦。我哋都差唔多六点七点先离开。 哇。 係啦。 但你哋淨係跑咗一 我哋淨係跑咗一转嘅啫。不过其他。 係咪压轴㗎嗰下 都係压轴嘅。差唔多最后嘅赛事嚟嘅。咁、哦、但係因为嗰一日呢其实就好多例如器官移植嘅捐赠者啦，又或者移植者呢、嗯、其实佢哋都有参加比赛，甚至乎佢哋周围嘅朋友啊屋企、嗯、人都有出席嘅。咁、嗯、所以嗰日嘅比赛呢你都会见到有大有细㗎喎，有啲小朋友呢真係好开心亲子嘅比赛。咁、嗯、我开头都喺度同洪舒怡喂咩嚟㗎迎面接力跑系咪啲新兴嘅体育项目呢，系咪可以走去大铁人嗰度讲讲呢，点不知原来唔系，只系因为小朋友你去玩比赛嘅时候呢即系、就是、你好难系好似平时嗰啲伸隻手去后面 跟住就 係 啦係啦，总之就一个接一个都係向住同一个方向跑嘅。 係啦，咁但係佢而家嗰种迎面接力跑呢就有啲似亲子运动会入面嗰种啊。 我 迎面係啦，我迎面跑去爸爸，跟住爸爸接咗个跑呢 跑返转头。 就跑返转头。 跟住支棒又可能俾阿妈妈，妈妈又跑返去嗰个第一棒嗰个位置。 係啦，所以你呢啲有細路嘅你咪知囉。我嗰时第一下我同洪舒怡真即刻成个脑都系问号。 唔啦其实讲真嗱呢一样嘢就唔系新嘅，不过可能个名字听落去就比较陌生少少啦。 系，同埋大家即系平时接触运动会，咁可能一去就话比赛好犀利、好认真咁样。咁但系我哋个感觉其实今次好温暖嘅成个感觉，因为佢哋两年先搞一届， 即系幼儿第一，比赛第二。 系啦，同埋感觉系大家好似聚埋一齐咁样，纯粹好似两年一届聚会，然后话俾大家听，喂，其实多啲运动啦，不如多啲一齐出嚟玩啦咁样。 咁啊，但系我首先好想知啊，虽然而家就即系件事就完咗啦，咁你哋系可以讲下啦，先讲就系你哋攞牌啊。 是第几话？ 我哋是第二名噶。 首先唔系得两队参加嘛？ 梗唔系啦。 唔系要搞清楚呢一件事先，即系如果唔系嗱，即系我都明白有时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成绩系唔紧要嘅。咁但你攞亚军翻嚟，你话俾我知，得两队参加嘅啫，或者系三队咁样样，冠亚季，咁你总有一块牌，唔系即系呢种状况嘅。 唔系呢种状况嘅，就真系有八队 哇，犀利 参加， 八队攞第二喎。 系啦，咁不过其实咧，即系喺度讲咧，都有少少幸运成分嘅，因为 因为佢哋咧，其他人全部啪啪跌低晒。 唔系啊，嗱真系真系，其实咧，你都知一百米好短嘅啫嘛。咁嗰日咧，阿洪舒怡就系起步嗰一位嚟嘅。第二棒就 系 阮子健，第三棒就系我啦。咁然后阿阮子健接棒嘅时候咧，咁啱去隔篱赛道啊，就系唔知咪大家好近啊，追得好近，真系棘亲跌倒。 哎呀！ 所以咧，去到佢哋起翻身咧，其实就变咗已经落后咗一橛仔啦。 嗯， 系啦，所以我哋即系。其实攞第二都有少少幸运成分嘅，不过正如头先所讲，即系大家都系纯粹参与同埋开心啫。 系咁因为我点解问呢个问题呢，就系、是、虽然而家件事就过咗啦，咁但系想回想翻喺即系呢一个比赛之前咧，你哋四个系即系千挑万选。是代表公司 的嘛。我 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是即是无他选的。虽然即有话过找杨乐生，但很明显如果有杨乐生在这里，我的副榜是会增加。 喂，你不想这样讲啊，杨乐生是我们差不多他话是我们全个台跑得最快的。 是我都信他话嘛。他话那番。 想当年呢、 啊、想当年嘛。 我都清霸不知道哪里 是。有哪个不懂我大力金刚腿是不是这些。是 不是这些。 是水上丢啊！我都未攞出嚟啫，系咪先？咁啊，但系即系我想话，即系喺你哋即系决定话要参加比赛嘅时候，事前有冇即系练过啊、夹过嗰啲啊？咩嗰啲即系策略制定？点解系会首先红书而跑第一棒？点解仲有咩天恩跑最尾个棒？即系呢啲点样度出嚟嘅咧？ 嗱，点样度出嚟就纯粹系随感觉嘅啫。 就啱啦，等我谂一谂先。今日咧，紫微斗数一算咧，啱啦，阿力哥你跑第三啦，即系咁样样。 感觉下今日嗰个风势好似啱跑第三咁样，冇 好随意。果然大家感受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系咁上下噶啦呢啲啊。 学嗰啲咧，即、就、系、是、我今日饮咗杯水，所以我要跑第三，完全冇逻辑嘅。唔系，我哋系有谂过嘅。嗱，咁点解我哋摆天恩第四棒咧？真系。因为佢就应该系比较年青力壮， 所以咧就算前面落后几多都好，嗱靠你追噶啦，我唔理你，我唔理你，你接棒嘅时候争几多一百米、二百米、三百米，点样都好啊，你同我追翻翻嚟。 我哋梗系冇啦， 所以点解嗱？所以点解 Nico 跑第三咧？因为就系等佢前面可以俾呢个位俾人抛开，后面可以追得翻， 后面追得翻， 又未至于太气馁。嗱，如果 Nico 跑第一个嘅话咧。跟住呢唔知係 Ken Yun 定係阿舒怡呢，即係接第二棒嘅时候见到戏女呀放棄，嘩佢跑到咁 樣。嘩落后咁多年追呀，唔使玩呀、 啊。同埋你知呀，你哥有时候喺度跑，喂但我想话唔会话一路跑，即係跑之前有冇话即係好多 selfie 呀、啊、影相嗰啲都冇㗎嘛。 梗係冇啦，我哋真係好认真比赛㗎。 听得出。 我哋好认真呀。唔係我哋比赛之前呢確实係有影下相，同埋呢真係去练习下嘅。 係比赛之前呀、啊。即係去到个会场嘅时候，咦系啦，大概呢一度系咁依跑。 唔系啊，我哋好认真，因为我哋喺度学接棒啊。我哋因为咧嗱，你问我，我回想我上一次嘅接棒经历咧，就已经系我读中学嘅时候。 系，我谂大家都好多都系噶啦。 系啦，即系好少你毕咗业。 其实嗰个接棒位系真系要练嘅， 系 认真系要练嘅。即系有时候咧，你仲要系跑嘅时候，因为你起跑有一个少少嘅缓跑位置噶嘛。 系啊， 咁。嗱，通常咧，如果真系 pro 嗰啲咧，照计就唔系好使点样望翻转头嘅。如果有练开嗰啲， 同埋有默契噶嘛，即系感受到佢，喂、哎，就嚟嚟啦，我都可以起步啊，追到噶啦，追到 但系好多时候都即系大家都会望下啦，费事一间甩接唔到就即系样衰啦，系咪先？ 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這、一个接棒人，如果平时你唔系跑开嘅话咧，我自己觉得一个嘅小建议系咩咧？真系一个字嘅啫。 慢。 系啦， 千祈唔好懒快。你真系嗱，情愿慢嗰、那个棒交到咧稳妥，好过咧你懒快，其实节省唔到几多时间，好过你又跌啊又要稳啊。你知好多时候跌都唔系最重要，跌完之后你要搵嗰支棒去到边度啊咁。 你系最怕系碌咗去隔篱，你唔知点算啊？我直情咧，因为我前一棒系阿 Ken Yuan 啊嘛，咁我谂住哇咁鬼高大，只脚又咁鬼长，我梗系行前少少等你跑多几米 我行前50米等你如果四成一百佢行足足行咗一步一半嘅路程 我因为你到四 唔觉阿 Ken Yuan 跑埋你嗰段添 唔係因为400米嘅距离呢其实佢係一个接棒区㗎嘛如果大家喺个运动场平时行开你都会见到有两个勾勾咁样㗎嘛嗰度应该係唔知20定30米嘅慢跑嘅就係、是、接棒区咁我就啱啱呢佢哋嗰日其实好好嘅佢哋啲好专业嘅裁判咁我见佢哋件衫呢我相信应该系嚟自消防处嘅就唔系蓝色紧身衣嘅任何人咁佢哋就全部高大威猛 哇佢呀你知唔得人哋望住我滴滴嘅啲肌肉 咁跑得好啲啦咁梗冇啦我好认真比赛呀 点解嗱头先重新点解头先会kick亲呢就系大家挂住望啲大隻嘅仿消防员哥哥呀 唔系諗住跑过去消防员嗰度睇唔到条赛道啊大佬梗唔系啦今日我就系走去问下消防员我话唔好意思啊如果我行前几步呢有冇机会等佢跑多几米啊即係如果100米你问我呢长跑都 OK 嘅。短跑嗰啲爆炸力我真係冇乜信心。因为我就话俾佢跑多几米得唔得点样知啊消防员果然系消防员。你哋话事啊跟住就开始㗎啦咁样。我即刻哎好得啦。企翻度等阿 Ken Yuan 过嚟啦咁 样。咁即係我觉得成个体验好开心啦即係感觉都系。咁啊睇下啦两年一次㗎嘛两年之后睇下会唔会再有机会呢就系即係再参加呢一个活动啦吓。咁啊转头返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我哋成日咧都讲啊，即系唔做开运动嘅话，鼓励大家做下运动啦，即系运动有咩好处啦。咁当然，如果你冇做开运动嘅话，咁你即系坚持做运动。嗰阵时候我都讲过话，即系好似我结婚嗰啲时间咧，咁 又系旧事啊， 系旧事搬翻出嚟讲嚟讲去都系嗰个阶段，即系旧名 嚟嚟去去都系嗰件西装啊嘛，我记得。 嗰件西装而家喺衣柜入边喊紧，点我出人咁耐都唔攞翻我。出嚟摸下着下嘅呢啲咁样，唔系咁嗱，即系我想话，即系好多时候你如果冇做开运动嘅话，如果你有一段时间突然间都会积极做下，就即系所谓积极嘅意思，唔系话做得好犀利，但系你会坚持住，即系可能有一个规律咁样样会即系 keep 住运动的话咧，你嗰个嘅即系无论系健康啊，或者你嘅身体啊，都会有一啲嘅变化。 系因为我自己，我好明显感受到咧，就系我去开始咗。跑步两个月啦，开头咧其实都真系要校晒闹钟啊，万般嘅不情愿咁样爬起身去跑步嘅。但系跑一跑一下咧，发觉其实好似嗰一个已经变成你生理时钟嘅其中一环啦。如果你跑有一个定期嘅运动习惯咧，其实夜晚瞓觉好似好咗啲，唔知系多咗能量消耗啊，早咗起身啦、啊，定还是你个人嗰个生理时钟咧稳定落嚟，其实你所有。不论飲食啦休息啦其实各样都有啲改善嘅。 係啊咁我哋成日讲就係讲你做开运动呢咁就自然身体出现变化啦。咁但係而家我哋今日呢就讲下调返转啦。即係本身可能你有运动开嘅你稍微停落嚟嘅话呢都会出现变化。而且个变化呢唔一定呢係比你即係唔做运动突然间做呢会嚟得少嘅。 係啊。 咁有啲变化呢可能呢可能你由开始嘅时候短短两三日你唔做嘅话呢就已经出现㗎啦。咁可能你自己未必会留意到即係你照镜嘅时候啊或者可能你纯粹单纯地咁样量度自己嘅体重啊你未必会觉察到好似有啲咩嘅变化。但喺你嘅体内入面呢就已经系产生紧㗎喇喎。 係啊同埋有时候呢即係特别系如果你做一啲长嘅运动啦即係例如你长跑游水啲大氧嘅运动呢好明显㗎喎。我去完个旅行 讲緊係一个礼拜咋嘛、 嗯、 你都觉得呢好似唔係好識跑同埋唔係好識唞氣咁啊！即係以前呢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呢，我記得個教練會同你講嘅，你其實你連呼吸嗰啲肌肉都要練嘅、 嗯， 即係唔係話你肌肉力量咁簡單、 啊。因為你基本上係，如果尤其是你講運動員又即係一個好即係叫極端啲嘅例子啊、嗯！因為基本上你係喺呢個訓練過程入面，你已經係要你嘅身體處於一個叫做運動嘅即係嘅狀態嘛， 啊、 即係基本上你唔需要大腦話俾佢。而家有时候我哋如果平时唔系话真系积极运动开嗰啲咧，有时候你系要个大脑发出一个信息，就系话啊，而家我嘅肌肉系要开始 exercise 做运动啦、嗯。你系要大脑呼唤嘅，咁但系 受感召 系受感召嘅，你系要咁样样噶嘛？咁所以你先至可以，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噶，你所以你嘅身体嗰啲嘅肌肉啊，先至会开始去哦，知道要燃烧脂肪啊，要透支嗰啲卡路里啊，种种咁样样。咁但系你而家讲紧嘅就系、是、啊，如果你系运动员嘅话，平时你运动开嘅话，基本上系好快就会投入咗个状态。无论系你讲紧喺运动嘅时候，你嗰个习惯啊，例如话一呼一吸啊，或者你个身体点样摆动啊，其实都完完全全系融入咗喺你个身体入面噶嘛。 系啊，直情系喺你个血啊，喺你骨子里面已经流住啦、嗯。 所以就系、是、嗰阵时候我都听过有啲朋友讲，佢哋成日都讲，好似啱啱最近我有个 friend 都系啦，咁佢就即系最近跑开。都培养咗一个、嗯、即叫做时间啦，有一段日子系会枕住跑下5 K 10 K 咁样样啊。咁啊， 你个朋友唔系我 啊，唔系，你啊另一个啦。咁但系嗰个朋友佢都讲啊，其实佢突然间同我分享，咁啊佢就话啊，原来不知不觉之间咧，佢都练咗一个叫长跑脚出嚟、嗯，即系佢话啊，原来咧我 keep 住会跑嘅话咧，首先即系做运动对佢嚟讲依然都系辛苦，都系会攰嘅，但系相比之下咧，即系冇以前系。咁痛苦，同埋佢话每次跑完之后咧，佢会有一种享受嘅感觉嘅。咁仲有就系咩咧？仲有就系、是、佢会觉得而家如果停咗落嚟唔跑嘅话咧，反而会有啲唔自在嘅。咁嗱，呢个就系、是、即系当你即系枕住吓你个身体，无论系你嗰个肌肉又好啊，或者你嗰个身体状况啊，各种都好啊，适应咗嗰、那个即系运动嘅规律嘅话，自自然然就会培养出嚟噶啦。咁、 嗯、 但系咧，你要摧毁呢个规律咧，好简单嘅啫，即系真系好简单啦。当然， 熄咗个闹钟就搞得掂噶啦。 即系因为你讲真啦，头先我哋讲就系话，如果你唔跑嘅话，可能你一开头咧，你可能三日啊、五日啊，你唔跑嘅话，你好似蛇咬一般，你会觉得有啲唔自在嘅。 系啊， 即系你会觉得哇，其实又唔系蛇咬嘅，简单嚟讲，你会有啲即系好似若有所失嘅感觉啦。 脚痕啦，总之系好想落去跑步啊，心瘾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其实就要摧毁呢个规律咧，真系好简单，真系唔使时间多，只要你过咗呢个蛇咬阶段嘅话咧，你嘅身体适应咗，自自然就会搣甩咗噶啦。咁但系对身体有咩影响咧？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休息前呢就係讲到下，当你即係一唔做开运动嘅话呢，你嘅身体啊嘅机能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组织啊，就自自然然开始会调整㗎啦。咁啊即係因为点解咁讲呢，其实呢一个嘅转变呢唔需要好耐，可能短短嘅三日时间呢已经开始就会发生嘅。咁其中就係讲緊一啲嘅肌肉纤维嘅流失啦。咁啊，因为当你呢开始即係停咗唔去运动的话呢，喺三日之后呢，咁你嘅肌肉线条呢，其实你可能你唔为意嘅、 嗯、 但有一啲好细微嘅细节呢，自自然然呢就係、是、会有所改变㗎啦。咁、 嗯、 而当你去到即係十日嘅时候你唔运动呢，你甚至乎你会发现呢，你嘅肌肉呢开始会係有些微嘅萎缩添。即係简单嚟讲咩呢，如果你有一啲朋友呢，佢係平时有做开健身，有做开即係一啲比较 係 啦强度高啲嘅运动嘅话呢，佢停落嚟，佢十日唔做嘅话咧，你真系好明显感觉到噶，佢系冇咁 firm 噶。 老鼠仔都唔见咗， 又未至于唔见咗，即系因为毕竟啊，烂船都有根钉喺度啊，系咪先？唔知阿 Nicole 有冇去过？有啲咧，例如话拍嘢嗰啲，即系真系好大只嗰啲嘅演员咧， 即系张家辉拍激战嗰一幕之前， 真系噶， 就要举两下噶。 佢都真系要再举，等佢 firm 啲、实啲咁样样噶嘛。 系嘅，因为我有啲朋友咧玩健美比赛啊， 系啊， 咁其实佢哋已经系讲紧早。 早一个礼拜已经去讲紧脱水啊等等，希望啲肌肉线条出啲啦。然后临上台咧，佢哋话要做翻几组，真系好重，焗翻啲肌肉出嚟噶。 系啊，即系佢嗰个状态就系当你一举完之后，咁你嗰个身体就系个肌肉咧处一个叫做好绷紧啊、好巅峰嘅状态。嗱，睇落好劲嘅，但系实际上面嗰个人可能系好虚弱嘅，因为佢嗰个身体嗰啲嘅肌肉其实系好疲累嘅。咁但系咧，只要你放松落嚟，即系可能讲紧你十日时间系唔操嘅话咧，嗰、那个 shape 咧表面睇落好似仲喺度，但系好明显，首先就一定唔会个线条咁出先啦、加上就系如果你再有机会接触过掂过嘅话咧，你会感觉到其实佢冇即系最顶峰嘅时候系咁 firm 嘅。 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咧，如果用嗰啲嗰啲牛扒几多成熟咧，本身系最 firm 嘅时候应该系全熟嘅，但系你可能摆多咗一排咧，就变咗七成五成熟嗰种淋淋地嘅状态，就冇咁绷紧，同埋冇咁大嚿。咁但系讲紧你而家十日就话开始萎缩啦，但系如果连续唔运动两个星期咧，系分分钟会失去咗肌肉质量。咁最简单咧就如果你磅你嘅体脂咧，你就应该会系上升咗噶啦。即使你体重唔变， 系啦，即系因为有啲时候大家都知啦，我哋嘅肌肉系点样样嚟嘅咧，就系、是、都系从脂肪而嚟噶啦。所以有啲人就系话，如果我要练大只嘅话咧，你首先都要增磅嘅，即系如果你冇脂肪嘅话，你系练唔到肌肉出嚟嘅。咁而当你停止，如果唔去即系锻炼嗰一啲嘅肌肉嘅话咧，好自然嗰啲肌肉咧就会转化变翻做脂肪。所以其实个体重系冇变，但系明显地都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啦。你开始你就会感受到啲肌肉系唔 firm 噶啦，尤其是有一啲咧，即系你平时少机会去操，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去操肌嘅话咧，基本上。有啲肌肉咧，你平时系一定要系特别着眼点去操练嘅，即系好简单。例如话成日人哋讲啲咩鬼嘢人鱼线啊，有一啲肌肉你未必会成日用。你话你嗰啲咩二头肌嗰啲咧，咁你好容易就会基本上用得到啊嘛。 即平时超级市场买完两包米攞翻去都会用到嘅，但系人鱼线你唔会无啦啦攞住两包米系咁样开合个身。 系啊，所以就系话啦，嗰一啲你系要 keep 住系要去锻炼佢先至会 keep 住。保持喺度嘅，如果唔系嘅话，佢系会消失嘅吓。咁啊，当你两个礼拜唔做之后，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吓嗰啲嘅肌肉可能开始就会流失啦，就变咗做脂肪啦。咁再之后咧，三个礼拜唔做运动嘅话咧，你唔单止系肌肉上面嘅改变啦，你甚至乎会感受到你嘅体能啊，系会明显地咧系冇之前咁好嘅。即系好简单，例如话你会开始咧感觉到，如果当你做一啲嘅带氧运动嘅时候，例如话好似我阿欣转头可以讲下，就系做一啲。即是高强度的 HIIT 啊，那些间歇式训练，那你会明显感受到你那个肺的即是那个活量呢是下降了的。那你未至于是做不到， 是 但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辛苦了那么多的， 这么快喘气的。 但是真的不出奇，三个礼拜我们说的都挨近了， 接近一个月， 接近一个月又未到一个月，但是三个礼拜不做的话你体能有下降呢，是不出奇。即是不要说做这些啊，假设你跑步的话呢，你如果三个礼拜不跑的话，原本我当你是每日啊跑开 10K 的，忽然之间三个礼拜不跑，你停了下来突然间你跑回的话，你跑 10K 或多或少都是会有点不适应的，身体都要再适应过的嘛。 是啊，同埋你那个特别是即是你唞气呢好明显的，即是你会突然之间都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咁样。如果你更甚啊，四个礼拜不运动呢，讲緊肌肉量是会下降一成。然后呢，如果肌肉量下降一成，你力量上面已经好吃力啦，而且你心肺能力那种带氧能力呢亦都好明显会下降。 咁即是你六个礼拜不运动的话呢，你会发现啦，要你首先啊重回翻做运动呢一样嘢咧，已经系要一定嘅即系意志先至可以啦第一样嘢， 我觉得唔止意志添，系要勇气去面对翻自己嗰啲已经变咗肥高嘅肥肉咯。 系啦，咁嗱，而第二样嘢就系、是、咧，就算真系当你重拾翻去做呢一样嘢咧，你已经会深深感受到，就系当你做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攰。即系相比起你之前做嘅时候，你嘅感觉系会攰咗好多，无论。是跑步定是做一些高强度的即是间歇式训练啊，你都会觉得很难负荷啊。即所以呢通常都是当你停了六个礼拜不做啊，六个礼拜或以上的话呢， 你如果真係要重新再去訓練返去運動返嘅話呢，你嗰個訓練嘅內容呢係要調整嘅、 嗯、 即係你唔可以一開始 pick up 返呢，就係、六個禮拜之前我就係做開㗎啦你真係唔好咁樣樣咁樣折磨自己 你慢慢地做到㗎 你會好辛苦囉，真係會好辛苦，唔係講笑，即係因為好多時候呢我真係明白嘅、 嗯、 你個身體你個大腦呢話俾你知我之前係做到嘅，即係你覺得我只要 pick up 返嘅話就好容易可以做得返，但係嗱呢個我覺得視乎你究竟是什麼年紀什麼階段、嗯、如果你是即是僆仔，即假設是中學生啊、即甚至 乎發育時期 大學生啊，是啦那個階段的話我覺得可能是的因為你平時都點都有機會 exercise， 點都有可能會動動到多啲啊嘛。但如果你講緊嘅係已經就業啊，三十幾、四十幾嗰啲咧，我覺得真係你停咗一段時間冇做嘅話，慢慢 pick 翻會好啲咯。 呢個簡直係口裡說得。但系身体佢 呢个因为系呢个我个人经验啦，我话俾大家知。 即系同你讲，潘嘉伦听日走去挑战10K 咧，得冇问题。 我唔会咁样， 唔好意思，行到落去你只脚就话俾你听，其实我唔得噶。 我唔会， 潘生， 我唔会下滑下轻轻咁样嘢同你讲话得咁样，冇可能嘅话你知吓。 所以其实六个礼拜已经开始体能下降啦，但如果连续六个月，即系讲紧系半年唔运动咧，就直情系会变肥，同埋咧失去咗一啲叫做运动。嘅力量啊， 嗯、 因为咧，即系曾经有一啲研究就发觉啦，如果系休息咗32个星期，其实32个星期如果除四就应该系 around 半年左右，8个月左右啦。原来咧，佢哋系要去展开6个星期嘅训练咧，先可以回复翻原本嗰个运动嘅水平、 嗯。 所以如果你停咗去训练，或者停咗去维持个运动习惯半年以上咧。你已经渐渐失去了这个运动的力量、运动的意欲了。 嗯，是咁啊，自最后尾啦，即系假设你两年咧都唔运动嘅话咧，嗱，其实就咁嘅，你的肌肉咧依旧系喺度嘅。即系正如我头先有提过一样嘢，就系咩咧？你嗰、那个肌肉嗰个耐力咧，仍然保持住啊当初运动时候咧嗰、那个时期嘅15%左右嘅啫。嗱，当然唔会100%啦，15%左右嘅啫。但系好得意嘅，你的肌肉咧依然系拥有翻咧原先个记忆同埋耐力嘅。 嗯、 即系佢依然系有喺度嘅，只系等待你会唔会去即系重新再启动佢一次咁解嘅啫。咁、即系你之前付诸过嘅努力咧，未完全白费啊吓。嗱，但系头先我讲嘅系两样嘢嚟噶吓，你的肌肉系有原先嘅记忆同埋耐力，咁、 嗯、 同你精神层面上面咧系有落差嘅。OK， 咁所以咧，首先咧你都系要调整翻，要 pick up 翻，其实可以嘅。你因为以往有个底嘅话咧，嗰啲肌肉系只不过收埋咗喺个底蕴入边嘅啫，你要慢慢攞翻佢出嚟啊！ 咁所以啲人 唤醒佢哋，知唔知道？ 所以啲人就系话咧，即系如果你过去，例如好似运动员咁样啦，好多时，例如我滑爬艇咁样，可能我咧因为即系好想尝试一啲新嘅运动咧，佢会话你嗰个起步咧会比人哋快啲啊，或者你上手嘅速度会比人快啲，因为可能你过去你嘅肌肉啦，你嘅体能各样都系比较优胜、 嗯， 有个好嘅根基，所以如果你再要去发展另一种嘅运动专项咧，其实都容易啲。同埋我谂值得讲下嘅咧，就系成日都讲体能、体能、体能啦。有啲人咧关心嘅系运动方面嘅体能，但其实你应付日常生活咧都要基本嘅体能噶嘛。即系所以唔好话睇到体能系咁唔需要， 系或者咁唔关自己事。 系啦，即系简单如阿乌嘉伦拍完架车要上嚟录音咁样啦、嗯，你都要行楼梯噶嘛，系咪、 嗯？ 去买饭你又揸车啫、嗯，但系我呢啲系要行路去买饭噶嘛。咁、 嗯、 其实呢啲都系体能嚟嘅，即系唔好觉得运动唔关你事先得噶。点 解无端端俾说话我听嘅？ 乐活玩家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又系时候讲下我哋今个星期啊嘅 keep fit 进度啦。咁啊，我先讲我自己先啦。咁啊，因为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嘅，就系、是、我终于咧就拥有我自己嘅第一只嘅智能手表。 系。 咁啊，坦白讲，我觉得咧，即系当你有一只手表咧，嗱，我本身因为系唔中意戴表。 系啊。 咁但係因為呢一隻手錶咧，我覺得佢嘅功能性係勝於即係純粹係話嗰個時尚啊嚇。咁、所以咧有多時候咧，我都起身而家開始我有個習慣，我會戴住佢。咁咧佢每日咧就會 monitor 住我究竟當日究竟嘅運動量係幾多啦。嗰、那個運動量唔係淨係講緊話你係咪真係做一啲嘅強度高啲嘅運動，係、單講緊嘅就係話你會唔會企起身啊，企嘅時間幾耐啊，行幾多步呢一啲咁樣基本嘢嘅啫。咁、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即係智能手錶嘅話，都好明白，唔需要我特別喺度費唇舌講噶啦。係啦，即係唔使等等，哇，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樣樣，大家都知噶啦。咁但係因為呢一隻手錶嘅緣故咧，咁我都真係咧嗰個意識啊，我成日都覺得係嗰個嘅警覺性咧係會提高咗。你起身之後咧，我會開始 alert 就係、是，咦，我係時候要喐下嘅。 同埋佢咪好似會坐得耐會震噶嘛？因為我自己就用另一個牌子嘅運動手錶嘅，咁啱我今個禮拜都好開心，整翻。 哦，係啊，係啊， 所以。我就有啦， 所以而家大家我哋两个都戴住一隻表咁样啦。佢呢一隻手表呢，我而家戴緊呢一隻三果牌㗎啦。咁佢会提你，佢又唔系提你话啊你坐喺内系咪要你起身行下。但佢会提你就係、今日大概呢个时间，如果你琴日嗰个运动量喺呢个时间已经去到某个水平嘅话，即係假设你行咗唔知几多步啊，又或者你企咗唔知几耐嘅话呢，佢会提一提你，咦，你今日嘅进度落后咗喇喎，你系咪应该系时候起身行下，你急速行嘅话呢对你嗰个嘅运动量系有帮助噶，咁呢一啲咯。咁、而当你完成咗之后，咁佢就好 encouraging 啊，鼓励你就啊，恭喜你啊，你终于完成咗行咗圈啊，咁嗰啲。 好叻啊，你终于识得自己食饭啊，乌鸦。 但系我老婆咧好多时候好 discouraging 噶，佢就会隔篱话，咁即系今日减咗几多啊？200几度啦，200几咋，即系嗰啲咁样。 同埋我有谂过咧，佢唔会赞你嘅咩？即系原来你而家。咁耐以嚟嘅經驗咧，只係你今日比琴日退步咗啦，吳嘉倫努力啲啦咁樣。 都有讚嘅，因為點解佢會有時候話退步咗咧？因為實際上面真係喺過去呢一個星期咧，咁我覺得首先對我嚟講係培養一個習慣嚟得緊要嘅，即係講緊習慣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係咧，我開始要係喐翻多啲，咁即係話我甚至乎有兩三日咧，我走咗落去我屋企樓下嗰度，真係做 gym 啦、跑步啦、跟住舉嘢啦，咁而嗰個運動量係。所以咧，到咗第二日嘅時候，當我可能因為工作啊或者其他原因，咁總之我做唔到運動嘅時候，佢就話：咦，你今日嘅運動量冇琴日咁多，你要留意一下，即係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啫。咁而其次，我有一個習慣培養係咩咧？因為我上個禮拜我講過就話，其實我好唔好將我自己嘅生活習慣咧，好似 Nicole 咁樣，即係你都會喺網上面分享披露啊嘛。 咁 我覺得對我嚟講，因為我本身就唔係好中意有嗰啲影相啊、selfie 嗰啲習慣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培養一個習慣就係咩咧？我而家嚟話，我起身早餐。晏昼夜晚我食咩咧？我有影一张相出嚟嘅，我有影嘅，但系我冇摆上网。咁甚至乎例如话我做运动做完之后，你知啊，有啲我哋公司同事都有嘅，跑步嘅时候咧又影张相啊，除晒上身衫啊，流晒汗咁样样啊，之后将自己跑嗰段路程放上网嗰啲咧，我有拍。嗰啲相嘅，有即係 cap 低screen cap 落嚟啊，即係话我究竟做咗几多运动嗰啲嘅，但我冇公开住嘅，咁我就諗緊我係应该用一个点样嘅途径，呢个我仲计划緊啊，係咪要公开呢？ 一齐摆喺乌嘉伦高高高囉。 好啊，乌嘉伦高高高嘅会有个话。咁我就仲喺度构思緊，咁我睇下啦，可能我再睇下係咪呢一个礼拜諗清楚点样去做，咁我再分享下究竟自己嘅成果係点样啦。 而我呢就头先所讲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就整返我嗰隻智能手錶啦，好开心。咁我就即刻带佢去跑步。咁我今次呢就用咗一个新嘅方法，就係、手錶同埋电话同时开 GPS 嚟计嘅。咁我呢就有个小小嘅发现。电话呢好似冇咁准成。唔知系咪因为手錶呢佢我最明显系咩呢，就是、我过隧道嘅时候、一有啲有盖建筑物呢，电话个 GPS 呢就即刻冇咁准。咁我纯粹系个人嘅猜测啫，会唔会系因为手錶呢佢可能会睇你个步幅啊，又或者个摆动幅度去计你嗰个跑步距离啊。所以佢两样嘢就即系互拉上补下，互补长短咁样啦。反而电话呢就好单纯依赖嗰个全球定位系统、 通常都系有咩接收唔到啊，可能又计少咗少少啊。 系，同埋咧，同埋唔知系咪我揿开始咧，同埋我摆落个袋仔嘅嗰个方向有少少唔同咧，又会影响咗啲。咁、所以我就睇落去其实都争几远噶，因为我手机同埋手表嗰个数字咧都争成。 接近一公里嘅距离。我讲紧我系跑紧应该10.5K 左右啦，实际距离10.5K， 但系讲紧系争成一公里嘅个数字，所以都争几远， 都争成十分一咁样。 系啊，所以即系你突然之间咧，你会觉得好兴奋嘅。点解我明明都系跑到咁慢，但系佢话我快咗成分钟咧？啊，原来我只系过咗个隧道啫咁。 系咁啊，力哥就继续今个月咧，就系朝住呢个85K 进化系嘛？ 系啊， 系啊，咁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跟进下啦。咁大家如果想去 follow 一下佢嘅话，去 Nicko Go Go Go 嗰度咧，就系 follow 下佢个 IG 同埋 Facebook 啦。 系啊 ，Facebook 都系 Nicko Go Go Go， 吴永琪 Nicko。 乐活玩家。